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今天呢，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国足的比赛，因为距离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和澳大利亚队的12强赛的第一场比赛也是越来越近了。具体的开球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的2点钟。那这场比赛，那也是第一轮12强赛最晚开球的一场比赛。国足的对手澳大利亚队呢，是亚洲排名第3的球队啊，应该对于国足来说，不输球是能够接受的结果，那么再去力争取胜，拿下分数啊，包括拿一分或者是拿下3分，肯定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收获。毕竟呢，这国足有着4大规划球员以及在西甲踢球的吴磊，所以说完成最终爆冷赢球的结果呢，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这次呢，中国男足在卡塔尔多哈的赛前训练呢，据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针对性的训练阶段。对手澳大利亚队呢，也公布了27人的名单，其中呢26人在海外效力，这个实力呢确实也是不容忽视。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的话，我相信呢，无论从各方面啊，对于国足的这种关注度以及期待啊，都会非常高。就近几年来，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国际赛场当中，无论是世界杯的预选赛啊，无论是奥运会的预选赛等等，其实呢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这次既然进入到12强赛，那机会还是有的，而且应该说近在眼前。那么对于这次12强赛当中中国队的前景，尤其是前两轮，分别是9月3号凌晨2点钟对阵澳大利亚队，以及呢在9月7号对阵日本队，今晚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听听来自媒体朋友的想法和建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足12强赛。首先欢迎李戈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戈老师好。 毛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国足12强赛的话呢，近在眼前，应该说后天凌晨的2点钟，其实呢咱们是北京时间明天的深夜来举行这场比赛。 对， 这段时间呢各方面消息，无论是面对高温酷暑还是在隔离政策之下一种封闭的训练，包括呢在这次赛前的采场，可能都不可能在这个正式比赛现场进行正式的采场训练等等，其实各方面的不利消息，不知道您对这次国足12强赛首战澳大利亚队是否有信心？ 这次针对12强的比赛，我觉得中国队跟首个对手澳大利亚相比，我们在赛前的备战这一个领域这一块中，我认为是占有先手啊，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队是8月26号啊凌晨当地时间5点多一点的时间抵达了多哈。然后在做完核酸检测并且做了一天12个小时的隔离之后呢，就在26号这天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那么从27号开始，我们看27、28、29、30、31和今天这个1号，总共经过了6天的一个战前的训练。那么这个时间的安排呢，我觉得比起澳大利亚来说，我们占了很大的优势。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对时差的这种倒换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律而言，我们北京和多哈有5个小时的时差，倒时差最好最自然的方式是一天倒1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我们26号到那儿，到今天为止，我们这5个小时的时差应该说已经完全都倒过来了。所以我们看每一天中国队在赛前训练之前请队员在谈感受接受采访的时候，队员都有一个感受，就是情况已经完全适应过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呢，就是跟国家队比较早的到达多哈做了这样一个备战的节奏的安排直接的相关。第二点呢，我们看这次带上去的国脚是比较多的，尽管是郑铮临出发之前由于个人家庭的原因临时退出了这一期的前2场比赛，聚集在多哈的中国队的球员仍然有32名之多。在3条线上啊，如果说算上门将的话是4条线上，我们都囤积了大量的队员，完全足以应付在西亚那边至少打4场的这种比赛，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各方面的准备是非常的充足的。那看从中国 整个为这场比赛或者为这四场比赛所做的一些赛外的一些保障、后勤安排等等也非常的周密啊。现在是以中国足协主席陈旭元带队担任组长的一个中国队十二强的后勤保障团队啊，从这个这个外事是吧，防疫啊，这个赛场安排等等啊，诸多环节包括饮食等等，都对球队做了一个非常啊贴切的一个服务保障。那么这种保障的服务的这种周全性、周密严谨性，其实跟中国队在国内去打一个主场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差距。因此我们看这场将在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进行的比赛，实际上中国队从赛程来说，我们是客队的身份，而澳大利亚是主队的身份。但从刚才我上面提及的这几个方面来看呢，目前双方的主客场真的很难说啊，感觉到中国队应该说占有更多的赛场之外的这种优势。当然回到赛场之内，回到两个球队的硬实力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刚才孟老师也说了，对方在8月28号已经出了一份27人的一个12强的参赛名单，其中的26个人都来自他国外的效力各个不同国家联赛的一些海外的球员。那么这些人呢，不光实力很强，而且呢比赛经验也比较丰富。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我们跟对方虽然有的一打，比赛结果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期望值还是不要放得太高啊。我觉得还是要立足于防守，立足于力拼对手啊。至于最终的结果，我觉得我们是乐观其好，但是我们也能接受到一些不理想的结局。 您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比澳大利亚队呢到了赛地的更早，而且呢准备的更加充分。而对手呢，有一点呢，就是在最终公布这个运动员入选名单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呢，似乎略显仓促啊。这个正式公布了十二强赛前两轮比赛的参赛大名单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像严格的这个入境防疫隔离政策呀等等这些，导致他们本土俱乐部呢，据说是拒绝放人。部分球员呢也做出了暂时不参加国家队比赛的决定啊，这是球员的个人决定。所以刚才提到的时间节点是28号下午，澳大利亚足协才最终协调完毕，公布了27人大名单。名单里呢，这个就是悉尼 FC 的右后卫格兰特是来自澳大利亚本土联赛，其他26人呢都是在海外效力，当然其中也包括上海海港的这个后腰穆伊。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就是来自这个欧洲的一些联赛的这些球员，他们呢，其实除非一些个别球员是在同一个球队或者同一个联赛效力之外的话，那很多球员的话，他们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磨合训练的。这一点对咱们来说，听起来作为集体项目来说，恐怕还是对方稍微显不利的一点。 这个确实，澳大利亚队现在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有两个软肋啊。第一个软肋呢，就是他到多哈的时间集中的时间是比较晚的。现在我们也在给他计算时间啊，应该说他满打满算，那么他只有31号和1号这两天的一个适应当地气候啊，这个当地时差以及磨合的时间。那对于打12强这种揭幕战来说，这个备战的时间应该说是相当的紧张啊，这个我高度的怀疑他够不够。当然了，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倒逼的这种比赛日期的这种临近，他够也好，不够也好，他都得赶着鸭子上架了。但是我相信啊，这种赛前准备的这种急促性肯定会在比赛的某一个时间段或某一个点上能够反映出来啊，就是能反映出来他赛前的这种这个准备期的这个过于仓促啊，有点拖大。那么第二个他的软肋呢，就是他这种27人的这个阵容之中啊，并不是他征战40强的一个主力阵容啊，应该说他人员上有了一些调换。那么这种调换之后，那么他新的主力阵容和新的战术打法中，能不能在这两天时间内迅速的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临战状态，那么这一点应该说也是要画上一个问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都爱说一句话，就是成败在于细节。那么我想他在这两个比较关键的细节上，他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且是他很难一时弥补不到的问题。我觉得中国队在这两个环节上，如果我们有针对性的准备到位，而且抓得住的话，我相信这场比赛也可能会出现让中国球迷感到惊喜的结果。 那么有赛前消息说呢，说澳大利亚的这40强赛阶段的8场比赛啊，一共打进了28个球啊，其中的14个球是 这个头球进的，这个占比的比例达到50%。那其中呢，还是这个角球的进球呢，达到了9个球，占比也超过了30%。所以说，有一种建议说，国足对于澳大利亚队的定位球的防守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澳大利亚队呢，其实就是英式打法，那么应该说队员的身高也是占有很大的优势。那这一点，您对国足有什么样的建议？ 确实啊，澳大利亚队亚洲四十强，他是小组赛打得非常漂亮啊，8战8胜。跟他保持全胜的另外一支强队，那就是日本队，也是8战8胜啊。从这一点来说，他确实是亚洲一个强队。在第一个问题中，我说到为什么对这场比赛，我们无论是中国球迷也好，还是媒体也好，要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就是在这点上，我们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赛前准备啊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他当做一个明显强于我们的强队去对待他，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以弱拼强的姿态上去准备这场比赛，才有可能在比赛过程之中啊和比赛结果上迎来一个我们自己乐意看到的一个好的结果。那至于怎么样对抗澳大利亚队，那他确实从他这个8场40强的小组赛的过程来看，他的身高头球的优势是极为突出的。比如说小组赛中，他的队内第一射手不是他的两大前锋，也是这次集训没有来的麦克拉伦和马修莱吉，而是他那个中后卫22岁的苏塔。这位中后卫身高1米98，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中后卫足球场上的队员，这是一个标准的篮球场上的一个前锋的身高，所以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异常明显的一个高塔。那么刚才孟老师说的非常好，28个进球中14个是头球啊，这14个头球中的9个头球来自于他的角球。而我们看这个苏塔进的这个6个球中都是头球啊，其中5个是来自于角球啊的头球，1个是来自于队友前场发任意球的头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数据的梳理，就能看到澳大利亚的进攻的杀手锏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他的定位球配合，那就是借由禁区内的这个几个高大的队员啊，包括特别是苏塔这个高点。其实他还有2-3个高点啊，应该说他的球队的首发阵容中的普遍身高都比我们要高，加在一块儿他平均的身高也要高于中国队啊。应该说这一点来说，这场比赛是我们防守的第一大点。我们看最近这2天以来李铁在率领中国男足在卡塔尔大学训练场做最后的战前战术性的针对备战的时候，对这一点也是予以了重点的演练啊。一方面是主要演练是怎么防对方的这个前场的角球和定位球，第二点呢也同时练一练我们自己的定位球，因为在运动战中要敲开对手的大门的可能性有，但是不是很大。那么定位球同样也是我们打开僵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当然了，我们的身高虽然比不过对方，但是呢应该说在强点在跑位啊，在灵活性上我们会比对方更擅长一点，所以呢也在练自己的前场定位球的战术。所以这就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在攻以守啊2端所主要依据的2个点。 29号呢，在球队训练开始之前呢，王申超那作为球员代表呢也接受了采访，他也说这次12强赛呢，首先是要立足防守啊，这也是整支球队每个人的责任。那这一点肯定是主教练李铁的意思。那么他也提到了说，李铁呢是要求全攻全守的打法。场上呢，这个除了守门员之外，那这10名球员的话呢，是要无论在防守还是进攻方面的话，都是要全情全力投入的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从战术要求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您觉得，其中对于中国球员来说，这个能力上是不是会还是欠缺一些？ 李铁指导对于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些防守上的要求，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这不但是在国家队层面比赛中有这样的要求，其实在我们近几年以来中超联赛上的要求，各个俱乐部的主教练也都是这样的要求。应该说在目前的现代足球比赛中主教练对于防守的要求绝不是要求仅仅4个后卫加门将再加2个防守型的后腰等等，而是对全员的防守共同的要求啊，就是在前场前锋线上就要就地反抢，完了中场进行堵截啊，阻止对方的这种倒脚，打破对方的传球线路。那么后卫线上的后卫啊，就是本职的职责就不用说了。那么在这场比赛中，现在有关于中国队这场比赛的战术打法、人员的首发安排，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高的机密啊。媒体呢，球迷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一个推测。 但是我呢也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队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跟四十强那四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我认为没有太大的调整的空间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那四场比赛应该打得非常的不错啊，不管是对很弱的马尔代夫和关岛，还是对稍微强一点的菲律宾和叙利亚，我们看李铁指导的战术布置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现在面对着一个实力明显强于我们的澳大利亚，特别是日本，我们会不会就变成一个绝对的百大巴的阵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练为战，平常的练习就不是这样的一种练习的体系，现在临时更改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我的这种分析预测不出意外的话，那么在整个中场上，我认为面对澳大利亚的这种高点的冲击也好，还是这种身体对抗能力的优势也好，我们现在有一点的问题啊。你比如说现在张稀哲是吧，张稀哲在里皮执教时代的时候一直不被里皮所看好，我认为不是张稀哲的进攻属性不行，而主要是在来源于他的防守不是很强，另外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也是他的短板。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场还是主要由他来和吴曦搭档的话，那么在防守的这种厚度上，这个来回奔跑的体能储备啊，这种能力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天然的短板。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需要，我觉得需要李铁好好去设计。那只能要求啊，应该说前排场的队员，包括吴磊、艾克森在内，可能在防守的时候更加的要回撤到本方的半场啊，甚至在大禁区前沿一带，这样的话来协助中场吴曦和吴磊的防守，才有利于在中路和边路的这些区域中克制澳大利亚的这种进攻。 那么刚才还回到刚才那个话题，说到定位球啊，因为在人员组合这方面的话呢存在一些变数，但是在这个战术这方面的话呢，定位球呢肯定是一个主要的手段，同时也是咱们一定要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防守对手的这么一种战术。对于身高马大的澳大利亚队的队员的话呢，在定位球的防守上啊，严俊凌呢在赛前也说了，这个要求守门员像苏塔，应该所提到的这位22岁的他们的这个后卫线的高大的球员啊，像他这个点更靠近一点，帮助后卫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呢，这个我们了解到的苏塔呢，他的这个主要的任务是防守，但是在定位球的时候呢，肯定会到这个进攻区域，重点是利用他的身高来取得第一点的进攻，头球进攻。其实呢，对他进行防守的同时，也就是说有可能咱们在这个定位球这方面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困难，造成一些失误。 在定位球的防守上和进攻端啊，这个大概的情况我分析是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你说的严俊林所判断的，其实严俊林的这种说法来自于中国教练团队和技术团队现在搜集到的对对手的一些信息啊，做了一个梳理以后交给所有国脚啊，然后来看自己相邻位置或相对应位置上的对手的一些基本的技术和特长能力等等。其实关于苏塔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当中国队啊防对方的前场的角球任意球的时候，苏塔会上来啊，那几个高点都会出来到我们的禁区之内。当我们去打对方的任意球和角球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撤回去的。也就是说苏塔他不会在这个运动战中突然插上的，他基本上是在自己的本方来防守为主，只有当进攻的时候才会偶尔的上来。所以在防守这个高点上，严俊林说了，他现在可能得到的这种跟李铁的交流之后，是利用他的身高和能空中跳起拿球的优势，尽量的多贴近一下苏塔，这样的话呢才能彻底能弥补不住这个高点的这种空档。因为我们看中国队目前现在两个中后卫这个身材都不是很高啊，蒋光太才1.81米，张琳芃是1.85米，我们目前首发阵容中身材最高大的就是严俊林，是1.91米，那仍然是跟苏塔有很大的一种绝对的高差。所以呢，那个如果靠队员一对一的去顶这个苏塔这个高点的话，我觉得无论是谁都有困难。所以呢，这就是严俊林在场边采访中说到的，他在防对方的定位球角球的时候，他要有意识去贴近这个苏塔，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利用他能够跳起手拿球的优势来弥补这种绝对高差的这种问题。但是现在其实他带来一个隐形潜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苏塔在前面的几次任意球中或者角球中 能够感受到了中国队对他这个高点的防守，是除了一个中后卫，另外门将也贴近他的话，那他有可能存在着临场的应变，就是他利用这一点，他把位置从小禁区往外稍微偏移了一点以后，那中国队怎么办，对吧？严俊林你还跟不跟？按照常规肯定不能跟，那只能由相邻的中后卫蒋光太或者张琳芃去跟，或者再加一个队员来实行一个协防和包夹。那么这个时候呢，苏塔有可能不能形成直接的攻门，但能形成高点的摆渡，那摆渡出来的二点球和三点球，那就要需要我们禁区内的其他队员做一个补防了啊，这是在防守端。那么在进攻端，我觉得啊，中国队的角球也好，任意球也好，不太可能采取像澳大利亚那种直接砸禁区找高点的战术。在这个保持这种战术的变化同时，我觉得更主要的一种进攻方式应该是打一些战术型的前场的角球和定位球。我们看在四十强最后的四场 A 组小组赛中，中国队是有所尝试的，而且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啊，那就是由张稀哲，你比如说直接不往禁区小禁区那个位置前点中点后点去打，而是打到了这个大禁区边缘一点啊，由比如说阿兰也好，吴磊也好上前去赢这个球，然后直接打门或者再给队友做一个巧妙的传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战术的变化来让自己的前场定位球产生不一样的进攻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认为啊，在中澳首战之中中国队在前场定位球这方面的一个主要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澳大利亚人是不能够完全通过身高和正面防堵能力强的这个特点予以很好的防止的。 那么在这支国足的人员构成方面呢，其实就是像规划球员是一部分，再加上呢像武曦啊、希哲啊，在这联赛当中呢应该都是一些老将了，包括守门员严俊凌，包括像张琳芃。那么您对哪些球员更有信心呢？ 现在中国队首发阵容啊，这个我看出了已经有一些猜测了，我也不妨在节目中说说我自己的分析啊。刚才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就是跟四十强的首发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人员的变化啊，尽管我们调了很多的人去多哈，但是经过四十强四场胜利考验的首发阵容还是李铁心目中的第一人选。但是呢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由于唐导的重伤赛季的报销，所以这个位置上肯定要做一个替换。那究竟替谁啊，现在这个大家的也是议论纷纷，但是呢我是认为啊应该是王刚啊。因为主要原因呢就是王刚首先在唐淼出任中国队的主力右后卫之前，真正前面的主力他就是王刚啊。当时后来的一次集训之前，由于在联赛中受伤，王刚不能参加，这时候啊唐淼才占据了他的位置，并且在四十强的表现之中啊也相当的优异啊。如果他不出现这种严重的受伤，那还真的不好说谁能够去打这个右后卫。但是现在唐淼既然重伤，而上一复出的这个是王刚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再交回到王刚手下啊，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安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王刚啊，从他这个体能、速度还有身高等等这几个环节来看呢，我觉得王刚的综合能力在我看来比唐淼还要更强啊，而不是更弱或者相差无几，所以呢上王刚也是一个正常的合乎逻辑的选择。那么至于其他的位置上呢，现在就是说完右后边说了左边，那左边到底是出李磊还是出王申超，那现在呢也有一定的看法，不同的争论，但是我觉得王申超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点啊。主要的原因，一是李磊在第一阶段中超联赛最后一场的之前的时候已经身上有一定的伤病啊，我们看参加到国足的集训，并且特别是到了这个多哈之后，那么前一两天李磊也是单独的在场边慢跑恢复，并没有加入到合练之中啊。现在虽然身体已无大碍，已经归队参加合练了，但是他毕竟是身体上还不是一个最佳状态。而王申超我们看自始至终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中，他身体状况一直保持得很好，一直保持着跟队的系统性的训练，并且在四十强中他也是左后卫的一个主力人选。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李磊还是后来调上来的广州队的这个高准翼啊，我觉得仍然是可能做替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点。所以左边应该是交给王申超，中后卫呢应该就是广州队的两个人啊，蒋光太和张琳芃，这没什么。然后中场这四个人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要看看张稀哲的站位啊和吴曦之间到底是还是像四十强那样是一个菱形一前一后的站位呢，还是双后腰， 然后呢，有一个人在由守转攻的时候，侧重于位置更前提一点点啊，这个可能是有点不太好说。我觉得要看李铁最终的决定，但是这个人选我觉得应该能基本定下来。那么左路现在大部分很多人我看到了选择都是尹洪博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我不认为是很大，我认为还是左边是吴兴涵，右面是山东的金金道啊，就是调山东泰山这两个一左一右。主要原因就是在四十强这四场比赛中，两个人在边路的表现我觉得相当的优秀啊，这个无论是右边的金金道，是他是主要以这个传接配合作为一个右路的进攻特色，然后协助长短的这个上抢和这个突破。那么左路吴兴涵是速度很强的一个人，他不用通过左边后卫王申超的这个协助，他就能单打一条线。那么这样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还是继续沿用到中澳首战之中。那么前面自然是埃克森和吴磊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真正强点更看好的谁，我当然觉得还是应该是吴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说了，澳大利亚队员都是身高马大，正面防守能力比较强啊，体能也比较充沛。但是他最怕的一点就是怕速度快和比较灵巧的这种打法的队员，而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吴磊是天然具有很强的优势的啊。无论是打西甲还是打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他都能显出自己这方面的一种固有的特长。另外，其实阿兰在这个环节上跟吴磊也具有同样的这种潜质，只是由于场上阵型和首发队员的准备问题，我觉得阿兰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作为一个替补啊这种角色去出场。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澳之声体坛夜话。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进入九月，京城近两三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山区依然不时会有阵雨出没，早晚凉意渐显，午后依然会有些许小热，早晚外出要注意调整着装。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温度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此外，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水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孟群。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关注一下中国男足将要在卡塔尔世界杯的亚洲区十二强赛当中将要进行的比赛，和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格老师继续探讨中国男足将要在十二强赛第二场面对的对手日本队。前两场比赛的对手呢是非常强的，澳大利亚是第三名，日本队呢是第一名，所以难度可想而知啊。这第二场比赛呢是9月7号，这是北京时间9月7号，就下周二晚上的11点，这是咱北京时间。那么卡塔尔当地时间呢18点，那么在卡塔尔哈利发国际体育场呢对阵日本队。那么之前呢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我看到的有的这个网络媒体说看了这名单之后呢吓出一身冷汗。这个日本队主教练三宝一呢确定了这份名单也是以效力于欧洲各国联赛球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 对， 其中呢这个像门将川岛勇士，这是来自斯特拉斯堡。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吉田麻也啊，这也是他们的这个队长兼后卫。桑普多利亚，这来自意甲的球队的这个球员。那么还有呢像来自汉诺威96的石无成啊，来自博洛尼亚的福安建阳，还有来自利物浦的南野拓实，以及前锋线上的来自凯尔特人的这个古乔亨悟。其实有的是耳熟能详，有的可能听起来呢比较陌生，但是毕竟呢日本足球跟中国足球呢就目前来说这个水平呢相差还是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如果预测起来的前景是不是这个他的希望比对澳大利亚队更渺茫一些。 第二场下周二对日本这场比赛确实是更加难踢的一场比赛啊，这个原因刚才这个说得很好，你说得很清楚啊，因为在日本这个多年居亚洲的老大啊，他现在这个从他公布的24人的参赛名单来看，17个是效力欧洲联赛的一些国脚啊，另外7个是本土这联赛的，但是这7个人呢也有很多人是此前就在欧洲效力啊，就是在最近这1-2年才反归到这联赛去踢球，也就是他们也是拥有丰富的在欧洲联赛踢球的经验和实力的，所以这样的一支组成的日本成年国家队确实是实力非常的强，我们要从这样的对手身上拿到一分啊，这个难度极大。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中日之战毕竟是第二场比赛，所以现在的注意力主要是在首战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那么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特别是比赛的过程，对于第二场中日之战比铁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和首发队员的选择，我觉得起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对澳大利亚如果能战而胜之的话，那打日本队那他就是有信心的多啊，甚至可以说战型都不变，首发队员也保持不变啊。如果说是输得很难看是吧，0-4是吧，场面上极其被动，全场都被这个打得很难受的话，那么也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甚至派上3中卫5后卫的体系，摆出一个绝对的防守反击的这种阵型和战术安排，这都有可能的啊。如果是打成了一个平局的话，那么就是给了李铁一个比较啊更加宽裕更加多项的一种选择余地，那个时候就讨论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点，所以大概分这么3种情况。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应该说面对这样一支日本队来说，我们打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那天呢这个严俊凌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好，就说这次的12强比赛大家一方面心气很足，另一方面呢也比较冷静啊，不是一种盲躁啊，不是一种盲动，也不是一种盲目的自信，想通过这次12强的比赛啊，就看一看目前这支中国足球队到底在亚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我觉得这句话能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严俊凌的一种观感，更多的是反映这一整支啊国家队的队员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冷静客观，但是又不失为斗志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么对于在 B 组中打好这2场硬仗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在目前的 B 组之中啊，目前的这样的赛程安排在我看来反而是一种比较理想比较好的安排，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 B 组的这六支球队来看，第一集团第一档次无疑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啊，它跟其他那个四支球队之间拉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二档次呢，高看一点中国队的话，应该是中国和沙特算第二档次，但沙特比中国队要高一些。那么第三档次那就是越南和阿曼啊，这两支球队。但是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支这个球队的实力确实我们承认是比较强以外，剩余的 B 组这四支球队的实力相差无几，所谓的实力分两个档次也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啊，真的还说不上有一定能赢阿曼一定赢越南，还真不敢说这个话。当然反过来沙特也不一定就能一定战胜中国队啊，这是相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把两支强队啊摆在前面先打的话，那么对中国队它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跟现在我们看那个国家体彩开出的竞彩这个角度我们去看，那么对于中国队首战和对次战日本队的话，那现在对中国队都不太看好啊。言外之意呢，就是从竞彩这个角度去看这两场硬仗的话，大家普遍的心理的预期都是中国队凶多吉少，如果输了没有人会感到惊讶。恰恰是这种赛前的心理预期，我觉得会对中国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搏杀的一种空间。那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认为我输是理所应当的，赢了或者平了却是大包冷，那好了，那足球场的事儿可不是啊、就是像啊、只要你实力比我强，一定就是你拿三分，你拿胜利啊。这个理解已经说得非常好，我们承认你实力比我强，但未必胜利一定属于你。这个确实说得很辩证，也很符合足球比赛的那种足球是圆的这句话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中国队确实很困难，我们也并不敢奢望能够拿到分数，更不敢奢望拿到三分，但是最终的结果也许会出现啊让我们感到惊喜的局面。 那么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的话，现在呢其实如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那么球员呢在场上呢应该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正常的，最好呢在轻松的状态下，轻松的心态下有一个超常的发挥。其中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就是李铁的执教能力，因为毕竟呢自从他上任之后遇到了疫情，遇到了很多的这种比赛的困难，遇到了这个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说啊，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能够带领球员进行训练呢、或者比赛的这样的一种艰难的局面。那么对于这次进入到十二强赛面临这样强的对手，您对李铁的期待有多大？ 我对李铁期待还是挺大的啊，我觉得李铁现在对这支球队的调整，无论从实力层面、战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情绪层面，我觉得比李皮在上一届从高洪波手里接过来去打十二强的时候，我觉得还要更好一点点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李铁啊，他今年毕竟才44岁啊，跟队中这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个队员，比如说跟郝俊敏今年34了，两个人也就是差10岁而已。所以这之间啊，主教练和自己的这个队员之间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隔阂，不存在什么代沟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作为国内的教练跟外籍的主教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跟队员之间那种语言的沟通、情感的沟通和历史的连接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中国教练固有的一个特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队在这次无论是四十强小组赛啊，还是现在是十二强的战前备战过程之中，我们看出了这个球队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团结而融洽而轻松的这种氛围。那么这个分寸感的拿捏还是不容易的啊，一般呢有的时候是备战起来非常的情绪激昂啊，这个铿锵有力啊，这个充满了血性，大家嗷嗷待着就要上战场，但是实际上这个气氛的背后往往是带着心理的紧张啊，这个对位置的焦虑等等。但是我们看这一次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备战的气势比较足，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李铁对于队员这种啊沟通非常的顺畅。我们看到了媒体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啊，这个也看到了一些每一次赛前集训完了以后，总要有一个不同的国脚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到了，说现在啊，包括那天我看尹洪博就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这32个队员之间不存在你们媒体认为的哪些人是主力，哪些人是非主力，可能会有谁首发， 谁替补的这种位置上啊，这种比赛上的安排，但不意味着谁就是主力，谁就是非主力。因为主力非主力意味着，就像咱们学校有那实验班、重点班和一般的那个班，它有那种层级的概念。而现在国内，这个国足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队伍非常的团结，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就是想着怎么样去打好这场比赛。那么至于你是在场上踢的，你是一种贡献的方式；那么在场下作为替补的，或者说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到二三人大名单，但是呢，仍然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支球队来去朝着最理想的目标努力的，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而不是说由于位置的不同、安排的不同，是有一种看笑话啊，或者说看别人的那种感觉。那在这个环境上，李铁的把握啊，教练团队的这种工作做的，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咱们第一趴说到了一点，就是这一次相对澳大利亚，包括现在在日本国内的日本队，然后第二场他要去这个卡塔尔多哈去打那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后勤保障各项服务上，我们现在给予的这种服务的水准或者考虑的这种周到性、细节的安排，特别妥帖性，我觉得要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和未来的日本队。这一点不是超了一点点，而是超了至少两点、三点。而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一些环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打仗，他打的虽然是要靠场上的队员的实力，但有的时候也要打场外的这些粮草啊。那么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队我觉得已经可以说是1-0获胜了。那剩余的就是场外这个1-0能不能体现到场上，或是多大效率的就体现到场上，这个还要看队员和教练组啊最终的这种转换率。 那么首先做好自己的话呢，现在咱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来自客观方面的困难需要去克服啊。那么先说的这两场比赛，对着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其实在当地的话，这个时间啊，就咱北京时间来说，第一场比赛凌晨2点，第二场比赛呢是在晚上11点，其实这应该在当地来说是气温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一个时间段，但是面对高温啊，甚至呢还有可能是空气比较潮湿啊，气压低这样的一些困难，对于国足球员来说的话，这个想想还是挺难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困难啊，但是呢，有两点可说。第一点呢，这个困难对双方都是公平平等的。如果我们感到这个多哈现在，比如说不管是11点打，还是他的当地时间这个18点打，那么气温对澳大利亚、对中国、对日本、对中国都是完全一样的，不存在他那边凉快，我们这边就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当下的客观困难面前，中国队反而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一再说到的，澳大利亚什么时候到的多哈？他是30号到的，他31号、1号这两天才能进行一个当地气温的适应，对吧？而我们已经适应了6天了。对吧？那么至于日本队第二场下周二的比赛，他什么时候到多哈？他也就是提前个4天到多哈。那么他跟我们已经实行了10多天的这种适应期，他也没法相比。所以即便是同样的气温的环境之下，那么我们在这个环境上，我们不但不是这个劣势，我认为还多少占了一点便宜，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场地是在多哈的这个哈利发国际体育场。那么这个体育场是明年卡塔尔承办世界杯的主赛场之一，那么它是空调的一个赛场，所以平常训练中它是舍不得开启空调的，但是到冬奥和中日比赛的那天，这个场地是要把空调开起来的，所以这个空调一旦开起来的话，比赛时间又是当地的晚上，因此那个气温对比赛的干扰我觉得会降到最低的程度啊。其实我倒觉得应该是不开空调我们的优势会更大，真的开了空调对澳大利亚人的影响反而会减小。 那另外就是赛会制给咱们是不是也会带来影响？但是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因为咱们在联赛就采取了赛会制，所以大家在一个封闭环境当中呢，可能是已经非常适应了啊。但是毕竟这次呢，在西亚这个12强赛呢，应该怎么也得打4场比赛。那么想想的话，这毕竟不是在国内啊，还是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当中呢，进行一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赛会制的比赛。您觉得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确实这个封闭赛事我们现在做了是在那里打4场的比赛的准备，但是我想啊，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在今年的6场12强的比赛可能都要安排在多哈去打啊。当然了，在那边我们有可能是客场比赛，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今年的6场比赛中，我们是4主2客，这2客分别是客场对澳大利亚，这是第一场，然后呢接着就是 第四场，就10月12号，我们要去沙特那边利亚德去跟沙特打他的主场。那么现在澳大利亚既然国内不能打，他把主场也搬到了多哈，但是今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所谓的客场就没有了，实际上就是都在多哈打。那么去跟沙特去打那个客场，就是从多哈飞到了利亚德，那就跟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客场的因素也会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情况呢，就是长期的集训呢，对未来的这几场比赛会有影响，但对当下的首战澳大利亚，我们现在没有这任何这方面的影响，对吧？反而能体现出我们提前能够去多哈我们的优势。另外，我们在中超已经打了都是赛会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封闭环境下打这种没有观众的这种比赛，我们的适应能力我觉得应该更强，这不是弱势而是强势。那么接着第二场下周二去打日本队来说，我们这个在多哈的这种集训时间还是有限的，也不过就是2周左右，所以还谈不到一个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气泡防疫的环境之下长期的训练和比赛带来的这种心理上情绪上的这种干扰还谈不到。当然后续中比如要在打越南队的时候，有可能这两个问题就能浮出水面。但是相应的，我们看中国队这次去之前，无论是教练团队跟队员的沟通，还是整个服务保障团队来说，对这样的一种长期封闭情况之下所带来的一些各方面的消极影响、负面影响，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啊。这个我觉得中国队会把这个环节的难度降到最低，我们对此是有信心的。 另外呢，最后还是提到规划球员，因为毕竟呢，这次为了世界杯能够这个咱们进入到这个最终的决赛圈啊，这规划球员的政策呢，从实行以来，最终呢到目前进入到12强赛，就对规划球员的一个整体的表现，以及呢在接下来12强赛当中的表现，一个是您怎么进行评价，再一个呢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 非常期待啊，因为规划球员这个事情是这支国家队有别于以往国家队最大的一个变化啊，一个变数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在内的我们所有 B 组的这些对手们，对中国队啊都是高看了一眼，也都认为这支中国队跟以前相比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啊，并没有因此而敢小瞧中国队。至于这次招入的4个规划球员，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首先说一点就是费南多的因伤退出。我们看就在9月1号啊，今天这个中国足协推出了一个有关于国足40强 A 组的一个长的一个纪录片啊，在那个纪录片之中，我们看到了费南多啊是在对关岛队之前队内的一次训练之中出了一个意外，导致他在今年年初的那个老伤的复发啊，就此被迫退出。那么现在他早就离开了广州赛区啊，就在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没结束之前就离开了广州赛区，已经回到了巴西进行治疗啊。这个他的退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费南多在重庆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位黑人选手被称为大小摩托的，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他的边路突破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么这一点来说，我们看他呢，无论是在重庆后来还是加盟到广州队，都体现出了他这个实力的特长。那么这一点如果他能保持住身体的健康的话，我觉得会在12强的比赛中啊，会对中国队提供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这个都是澳大利亚队包括日本队啊比较惧怕的一个点。很可惜他这回因伤啊，希望他早点好起来啊，并且今年这6场打不了，那么明年我们知道还有4场比赛呢，是吧？明年回来继续加盟中国队去打好那后边的4场比赛，也算是中国队届时一个新的人员变化，有一点新的助力。那么回到现在这4个规划球员来说，阿兰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尴尬，因为目前按照这个4-4-2的战术体系安排，首发阵容的安排，他应该是打不上主力的啊，打不上首发的，那他只能做一个主力的替补啊去打一打。这样的话只有前锋线上有一个这个埃克森，然后呢另外边路现在有一个洛国富啊，洛国富其实跟费南多有一点相像啊，也是一个边路速度很快的一个善于突破的队员，但不同的是他的身体更加的强壮啊，他有很强的身体对抗的能力。那么这个后卫线上中后卫是简光泰，所以我们看出这个4个规划球员中有3个能打首发，并且呢这个前锋线上中场和后卫线上各有一人啊，所以这3个队员的整体表现临场发挥如何，对于打好首战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这3个人都能有比较正常稍微高一点点的发挥的话，那么会对这场比赛中国队 我觉得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那么您对于这两场比赛的话，这个大胆的咱们进行一个比分的前瞻吧，您给出一个最终您的判断的结果和一个简单的理由。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的最理想的结果呢，应该是一平一负啊，当然两平呢是最美好的，但是太难太难了。所以呢，对澳大利亚能战平，对日本能小负，我认为就是 B 组开局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局面。当然呢，两负呢我们也能接受，但是呢，最好不要出现比分比较悬殊的两负啊，你比如对澳大利亚1-2是吧？对日本0-1，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的比分，但是不能出现4-0啊、5-1这种比分。那么这种比分虽然也跟0-1是一样的一个三分的差距，但是呢，我觉得它带来的这种信心的摧毁是比较大的，也会让国内的舆论环境，包括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议论，会给国家队带来比较多的这个赛外的干扰啊。所以我觉得大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但是首战对澳大利亚，我觉得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呢，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认为这场比赛中国队真的有一打啊。如果我们能够正常的发挥，甚至能比较幸运的抓住那么为数不多的一个进攻啊攻门的机会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要是拿到三分，也不能说是一个天大的冷门。 好，那么其实呢，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这次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啊，那么还是期待着咱们国足呢在比赛场上能够这个打出比赛的内容，同时呢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而且看着别让大家担心就行。 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和精彩的点评。 的 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再见。 刚才呢是连线来自北京晚报的体育评论员李哥，请他前瞻一下国足对阵澳大利亚和日本队的两场十二强赛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听一听来自新浪体育的著名足球记者袁野的观点。他认为呢，国足对着澳大利亚队一定要鼓足勇气挑战对手。 十二强赛在本周就要开打了啊，确实是很快啊，一晃之间十二强赛都开打了，好像四十强赛没过去多远，就然后后面是欧洲杯啊、奥运会啊大赛，但是中国足球不被人关注，包括这期间中超你还进行这个比赛，大伙儿也知道，但是有几个人看了呢？十二强赛我们还是得看呢。这个周四的晚上，9月2号，也是9月3号的凌晨2点，中国迎来十二强赛首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澳大利亚呀，其实大家之前我们已经鼓了很多劲儿了，说一定要争取是吧拿分，因为毕竟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在十二强潇洒走一回就完事儿了，但是想拿分这目标说实话没有问题，战略制定的也是非常对的，战术上但是怎么去研究好对手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我就举个例子，人家澳大利亚呀是第二档球队，人家在这个四十强赛全胜出线的，你说人家的目标是啥？人家目标是跟中国队保平或者是少输球，不太现实。人家目标肯定就是赢球的情况下多拿净胜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队首先就是放低自己的姿态吧，输了也很正常。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说实力不如对手，有大概率会输球，我们就不打了。我们反而说需要争取实现以弱胜强，争取去爆个冷。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说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不要害怕对手。吴磊接着采访说了嘛，任何一个对手想赢我们是不容易的。哎，对，我就让你在我身上感到不容易，这就够了。摆铁桶阵也好，或者是我打这个跟你有针对性的一个进攻战也好，那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软的事实是吧？毕竟我们有规划球员，我们有吴磊，我们的规划球员跟澳大利亚球员比，我觉得不落下风。吴磊在西班牙这也算是攻破过巴萨球门的，所以说还是我们把自己信心要鼓足了，多看一些我们之前好的比赛录像是吧，多放放吴磊的进球，多放放埃克森的进球集锦。野牛不就喜欢对抗吗？给他放一些这个喜欢对抗的比赛。当时这个苏宁夺冠的时候放了一些感人的这个据说是这个视频，外援激动的哇哇直哭啊，上场的就玩命啊。那咱们也要采取这些东西激励大家。 同样也是具体前瞻到对着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著名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之认为，澳大利亚队的防守短板是后卫的转身慢。他对国足在防守端的建议是，除了限制对方的进攻高点之外，还一定要注意细节，减少失误。 不过呢，澳大利亚队也并非是铁板一块，他们的防守呢其实是他们一个最大的短板，特别是几个身高很高的队员，他们的横向拦截能力、正面防守能力都不错， 但是他们的转身速度和他们的协防补位的能力相对差一些。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小以巧以灵活为主的走地面渗透性进攻，包括我们在对方的后场我们敢于突破啊，利用吴磊的速度，郝俊敏的灵巧，我们中国队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把这些球员走脚下啊，包括一些强势配合呀、后套啊、传切，我们能够打得更加灵活一些的话，利用速度，利用灵敏性，能够突破的话，可能也会收到不错的效果。但如果说我们后场包括中场一味的盲目的起高球，又不能直接打穿对方防守的身后，那可能会落入到对方的非常擅长的防守的策略当中。我们不要盲目的起高球，如果侧向传中也要起这种低平球或者倒三角的回传，甚至是转腰眼的球，绕过对方防线身后的这儿的球，哪怕我们争顶不着，但是也能够造成或者说容易造成对方解围上的失误甚至乌龙，这一点其实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定位球不要直接去打高点，我们争不着或者说争得很困难，我们要把球踢得比较平快，包括弧度要低，旋转要强烈，让对方在腰部啊、大腿部这儿解围起来很难受，但是有利于我们向前的这些包抄，这些才是中国队需要注意的。 另外提到澳大利亚队的重点队员，东武士特别提示的是澳大利亚队的中场球员赫鲁斯蒂奇和穆伊，中国球员一定要对他们特别加以关注。另外东武士认为国足在阵型上一定要重拾均衡的442阵型，中前场的位置轮换更加重要。 另外像对方的塞斯波里以及麦克戈文啊，一个29岁，一个32岁，看似都是比较老将，其实呢他们两个人也都曾经效力过我们中超的球队，对于中超和我们中国队的这种比赛能力和队员也是非常的熟悉。他们可能各自因为不同的原因上场的时间可能相对有限，但是如果上场的话，他们的比赛经验、他们拿球的稳定性，包括他们空中争顶的质量，同样需要我们注意。这支澳大利亚队呢，和之前几个时期的他们这个队伍相比呢，可能腥味显得不是那么浓了现在，但是他们的中场其实还是实力很强的。比如说有两个人需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现在25岁效力法兰克福的赫鲁斯蒂奇，这名球员其实呢是在真正的在沙尔克林斯青训踢过，然后呢去到过荷甲格伦宁根，也是罗本的这个家乡球队，在那个几个时期2017年踢得不错，现在呢已经成长为澳大利亚队中场的一个核心之一。包括穆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去年穆伊是效力于上海上港，他的这种拿球分球稳定性，他的洞察力，他的穿针引线，包括他的远射也是很有威胁。所以说澳大利亚队可能名气不是那么响，但是他们的中场的实力，他们的硬度必须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中国队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打了，之前呢也有人报道了一些消息说中国队在李铁军导的带领下可能会重新打起442的这个基本的阵型。其实呢每一个主教练在自己的心目当中都有着相对理想的第一或第二套阵容的这么一个安排，当然了可能也需要根据不同时期或者说每阶段的比赛啊，这个球员的组成可能也会有一些伤病啊，包括一些进进出出的人员的调整，还是以我为主。同样呢也需要根据对手的不同，比如说打澳大利亚、打日本、打其他的球队，可能对手不一样，也会给中国队的排兵布阵带来一些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呢大家都知道442的这个基本阵型呢是一个比较攻守平衡它不会像352或者361或者说343这么一个激进两个边翼位的这种进攻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呢442其实是比较的均衡，它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可能在两个边翼位回防上面的这个失位。但是442现在其实对于球员的这种临场的应对，特别是如何在平行站位的基础之上，在中场能够形成进攻的三角形，包括临近位置队员之间的这种轮转，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了也需要看两个前锋之间是横向站位还是纵向斜线的站位，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双前锋，或者说两个一高一快，也有可能形成一个一前一后，有点像4411，那一个9号半，一个主务式的中锋，就看到时候的怎么去安排了。跟之前的可能里皮时期带的这个433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阵型都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安排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自己